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们就去关注一项因冬奥会而日益红火的项目。隐藏在北京延庆区张山营镇后黑龙庙村这片北方居民中，有19处建筑风格颇为现代时尚的民宿院落，这里四季游客络绎不绝。当地政府为准备迎接2022年北京延庆观看冬奥比赛的游客，计划把民宿经济开展得非常红火的后黑龙庙村打造成为距离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最近的冬奥滑雪社区。刘向涛是一位民宿管家，在这样的季节里，每天早晨他都会早起管理自己的民宿院子。 现在来延庆旅游的客人是越来越多了，春天这边过来踏春的，夏天到松山公园散步的客人，钓鱼的呀，摄影爱好者特别的多。秋天这边是延庆最美的季节了，到了冬天咱们这边冬奥会的临近，然后对延庆这边的发展是非常的大，从我们民宿就能看出来，客人的流量是一直在上升，客人从网上订的订单呀，现在已经满足不了就是客人的需求了，我们现在已经在增大院的数量，然后从三个院子发展到19个院子，争取做得越来越好。 民宿经营者张海超也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了信心。 2019年我们已经有国际官员来到我们这个冬奥小镇来考察我们的民宿，那我感觉到了这个冬奥的热度已经开始有了。那随着2022年的这个奥运会的顺利召开之后，那我认为整个延庆地区会成为在这个国际上的一个非常好的旅游热点啊，也是一个冬季滑雪的圣地。那我们呢，随着这个奥运的临近，已经感受到现在的这种热度，同时我们对未来的市场也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 北京延庆旅游经过3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在延庆举办，将给延庆旅游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延庆夏季平均气温比北京城区会低上4到5度，素有夏都之称。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爱娟就介绍说， 延庆四季有景，三时有花，特别是我们冬季，我们有2大滑雪场，我们还有冰灯，旅游活动呢贯穿全年。现在延庆精品民宿呢开业的有55家，大概有230个院子。延庆的民宿呢是有10大主题，有我们的冬奥主题，有我们的世园主题，还有我们亲子主题，这些给延庆的这种休闲度假提供了很好的一个产品。接下来呢，延庆区会统筹我们各部门的这些资源，集成我们的政策，借助我们冬奥会这个契机，打造延庆全域化的四季旅游，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到延庆来体验或者是感受我们延庆的四季旅游。 现在北京城里已经非常炎热了，找个时间我们也去夏都里边凉快凉快。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冬奥加速度， 我叫老二，在老北京的胡同里长起来的，从文革到现在30多年的经历，当初的同学各奔前程，不好找了。我的爱情啊，我深爱着胡同里的女孩，也是同班同学吴强，那个姑娘的漂亮。 老二，吃饭了。 哎，我快点说啊，这个吴强啊考上了大学，可我没考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吴强被同班同学小宁抢走了。然后我发现大玲一直 还吃不吃了？ 我先吃饭啊，到底怎么回事？您呢，慢慢听。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说《琉璃》，作者薛艳平。